刚才那一首叫做巴西舞曲，我在音乐会里也看到一班的朋友梦鱼发来了一张收音机的照片，真的很感慨，我有一部这样的收音机一模一样，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，不知道这部收音机会成为古董吗？梦鱼写得很感动，与他相伴十年了，听古典也流行，来听这段大洋舞曲。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。